传说一颗邪恶的心，冰般的冷感，独处漆黑，善恶不分，掌管世间一切的爱恨。此花要怎死？他心中一片枕。也快要吞噬他的一颗爱心。 寂寞封锁我心。